咁嚟到咧，作為一種少少嘅樣式，就係、是、利用啊一生人呢個短暫嘅時光，咁啊俾多啲嘅光陰啊，佢自己修行辦道啊，唔好浪費。如果我哋瞓得多咧，我哋嘅人啊，真係好似變成豬啊！豬除咗瞓覺有咩做啫？啊，咁啊成日鋸，咁啊瞓到啊，瞓到鋸鋸聲嘅，咁啊瞓飽就食，所以咁肥咁白咧。咁啊，結果咧瞓到肥肥白白啊，俾人一刀咁啊劏咗自己手部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一個修道人咧，就唔好啊瞓咁多，要利用一生人呢個短暫嘅時間。做呢个有益嘅事，爱惜呢个少少短暂嘅时光咧，去修自己嘅心。所以睡眠咧，亦系一种罪过啊！嗱，第七咧就系掉佢啦，就系无论佢外表，如果咧佢呢个心啊，都系咧正常。咁啊，忽然系咁，忽然又系那样啊，佢冇定性。咁佢就掉舉啦。嗱，第八咧就係分層，佢冇腦啊，佢唔會諗點樣去修行，點樣去用功，點樣去愛惜光陰。咁啊，中人咧係胡混混、混混沌沌咁啊，一過一日，咁啊到頭來啦，兩眼一閉，兩腳一伸啦，咁啊隨意堅持，嗰陣時悔之晚矣啦。咁啊，叫做分层。第九咧就愤怒，喜欢发脾气啊，咁啊都系唔好啊。第十咧就系浮啊，浮咧就系遮盖咁解，佢自己做错咗事咧，从来唔发怒忏悔啊。其实佛教咧就系只将每一个人做错咗事，唔系大问题，就希望佢咧响住大众面前咧系表白佢呢个心事。咁啊，呢个罪咧就可以消灭。咁啊，但系佢做咗错处啊，犯咗呢个罪过咧，佢恐怕人哋知道咧，佢唔肯咧发怒忏悔，咁啊，佢就浮藏过失啦，咁都系一种罪过啦。咁啊，佢就十持有呢十种烦恼啊，切科我哋呢个真心，令我哋呢个真心咧，好似啊，比住嗰啲咧，重重。嘅黑暗遮障住，不能显露，咁就叫做前科，系有十种，佢就十次。嗱，十使咧，使就差遣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做以下呢十种嘅罪业咧，咁就俾佢差遣啦，亦系流荡于呢个生死而不能自由，咁啊，佢就十使。嗱，第一就系身见啊，其实我哋呢个身都系冇主宰。如果佢要病起嚟啊，你有边一个就我唔中意佢病，得啦，你成功啦。就系问题啦，佢要病喺你嗰阵时啊，咁啊点样辛苦啦？好多人嘅病过应该啊，只不过细路仔病佢就唔知啦，除咗喊乜都唔知啦。我哋大人就照顾佢，其实每一个大人懂性咧都经历过，可能大病，可能咧就小病。我点样痛苦咧，大家都知噶。咁证明都冇主宰啦。咁大日等到啊百年归老，算你一百岁你应该心足啦。其实我哋过一年就少一岁，过年唔系欢喜啊，唔系幸运啊，算你一百岁，今年我得翻九十九嘅啫。慢慢咁样减啊，呢个负数啊，咁啊减啊减啊减到等于零零，你想唔走都唔得㗎啦。你有本事要佢唔走啊，如果你能够有本事要佢唔走呢，咁你成功啊。咁其实我哋咧冇办法要佢唔病唔受苦，冇办法要佢唔死啊！所以我哋呢个肉体咧，好玩法，你食几多个保养，食几多个补品，其实瞓醒觉啊，变出嚟嗰啲嘢咧，你自己都唔中意噶。咁所以咧，唔好食咁多补嘢啊！其实补得太多啊，觉得气长啊，但又好难断气噶。咁啊，所以啦吓，唔好食咁多补嘢。此其一，你食几多都好，都瞓醒觉所变化出嚟噶，你自己都唔中意闻，自己都唔中意睇噶，咁就说明我哋嘅肉体咧系玩花，我哋呢个身体咧唔系永恒不变。 咁所以我哋应该咧要利用佢呢个短暂几十年嘅光阴咧，好好地做一番善事，嚟社会嘅救济工作，或者戒杀放生、提倡素食，或者自身嘅修养、念佛、念菩萨嘅圣号，或者诵经。嗱，咁呢个就叫做聪明人。如果处处执着自己呢个身，呢、这个我为着保障我哋自己呢个身体咧，而为非作歹、损人利己啊，到头来呢、这个肉体唔可以永恒，始终系会变坏啊。咁啊，变成咧满身嘅罪业，咁啊佢哋身见啦。嗱，第二个就边见啊，佢呢个见解有所偏僻，或者计常所谓今生为人，生生世世为人啊，今生做畜生，生生世世做畜生，做善冇善报，做恶冇恶报啊。嗱，咁呢啲咧都系违背呢个因果嘅。其实从因果律嚟讲咧，你行善，你个心善啊，你就苦咧都可以变成乐。如果你个心恶啊，你即使系乐啊，都会变成苦啊，唔系永恒不变。咁啊，佢就常喎。嗱，第二咧就系佢就断啊，佢话日死而生灭，今朝有酒啊，就系、是、今朝醉啦，管佢听日咁多。有就食几件杀几只，其他我唔理啦。咁啊呢啲咧就断啦。其实咧你食一斤肉，但又要还两斤噶，唔系咧咁轻松噶。我哋每杀一个生命啊，就结一个冤。所以世界战争，你杀我，我杀你啊，处置好多个刀、兵、水、火嘅灾难。都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啊，大家共聚一个地方作这些业，所以共同受这个业报，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断常这个偏于一边的邪见。那么第三个叫做邪见，他就不信因果，邪知邪见，断了他自己的善根，那就叫做邪见。第四咧，佢就见取啊，所谓唔系殊胜嘅法，佢就当为殊胜嘅法；唔系不生灭嘅果，佢就当为不生灭嘅果啊。佢完全咧呢、这个我见为出发点，咁啦佢就见取啦。啊，第五佢就戒取啊，本来唔系戒，佢当为戒。嗱，咁啊点解咧？嗰啲外道啊，印度就好多噶，佢有啲神通嘅。咁啊，见呢啲牛啊，同埋嗰啲狗啊，嗰啲鸡咧，佢畜生有善根咧，佢升天，佢就唔研究佢呢个升天嘅原因，佢只系睇佢啲外表，佢谂下嗰只鸡咧，佢一世咧都系咁企响度嘅，有时咧休息咧，佢又独立一只脚企喺度啊，咁佢就升天噶啦，咁佢就学嗰只鸡咁啊成日咁企喺度，啊，咁睇嗰啲狗咧。咁啊，食嗰啲人粪啊，啊啲狗都可以生天，佢因为食人粪啦，咁啊佢就跟嗰只狗食人粪。啊，睇见只牛咧，咁佢合埋只眼养神唔瞓觉，啊肚饿食草，佢就可以生天啦。啊，咁佢亦都学嗰只牛一样咧，啊食下草啊，合下眼啦，咁啊佢就收呢个生天出世之一。啊，咁啊呢种戒咧就唔系正常，就名为叫做戒取啊。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就是贪嗔痴，通常讲的就三烦恼啊，贪求这个外境，人家呢有什么对着自己呢起个嗔恨，这些都是愚痴啊，不明事理。第九呢就是骄慢，骄慢或者似自己呢是大圣，咁啊欺凌嗰啲小圣，或者似自己咧有钱就睇唔起嗰啲冇钱，或者似住自己有学问睇唔起嗰啲冇学问，呢种就叫做骄慢啦。嗱，第十咧就叫做疑幻啊，就系对咧佛所讲嘅戒定慧唔肯相信，对三宝嘅实德实能。佢又唔相信啦，佢总系怀疑三宝真系有咁好， 戒定慧修行啊，咁啊真系有咁灵，咁佢从个永世咧，移移画画，咁就名为叫做移，嗱咁啊合埋咧就系叫做十指啊，即系有呢十种烦恼就可以差遣我哋咧个随生死飘沉，流荡于呢个生死苦海之中。所以话即成有漏之因啊，嗱漏就系漏落，我哋洗菜啊，嗰个筲箕咧系穿窿嘅，意思就希望咧洗菜嘅时候捞起嗰阵子咧，嗰啲水一齐咁捞到多少咧，一放落个筲箕啦，咁咪漏晒嗰啲水啦，咁啊叫做漏。嗱，我哋呢个漏咧就系漏落，你有咗呢个十前十指啊，呢二十种嘅烦恼就足可以令我哋咧系漏落于呢个生死。十前十指啊，就系为漏落呢个生死之因，我话即是有漏之因啦。个六根就六尘，个妄状就无边之罪啊。嗱，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就系色声香味触法啦。既有呢个十田十屎嘅烦恼，咁啊肯定咧造罪业。嗱，其实造罪业边个地方去做咧？就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俾呢个色声香味触法个六种尘境咧，系转咗去。对呢个六尘嘅追求，冇一念啦系回光返照自己嘅自性啊，终日都俾呢个尘境转咗去，所以话妄状啊，呢、这个无边之罪啊。嗱，咁啊，假如我哋能够六根咧返照，唔去吸收呢个六尘，对住六尘，无论点样嘅繁华，点样嘅好。我哋咧低调处理啊，所谓淡然处之，唔好过分追求啊。咁你个心咧系舒服啲、自在啲，咁样咧你就唔会做咁多罪业，反而咧对于你嘅道心啊系有帮助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生死涅槃都为汝六根，都更非他物啊！你为生死根本又系六根。你能够成佛作祖，亦系六根啊！其中嘅分别就系一个迷，一个悟啦。如果我哋一念觉悟，六种尘境都如幻如化，不被呢个六种尘境所转，尽量啊系淡放呢个六种尘境咧，咁呢个六根就反照，就成为呢个涅槃嘅因啦，系呢个涅槃成佛嘅根本啦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就啱啱相反，呢、这个六根咧系追逐呢个六尘，贪缘个六尘为尘所转啊，咁就妄博无边之罪，就为呢个生死根本啊，系为呢个流转嘅根源。咁迷论苦海就心力邪途，着我单人就举往错直啊！此就明呢个暴障啦，有呢个十前十屎嘅烦恼，然后咧插动呢个六根，贪缘六尘造罪业，由呢个罪业咧就一定咧会感到呢个沉沦生死苦海呢种嘅果报。我话迷论苦海啊，迷就系昏迷，不觉不醒，论。就是飘力无道啊，苦海就是佢沉沦于呢个生死苦海之中，随波逐流，永无呢个出离之日。佢个过处咧就是六根贪缘六尘，追本沉源就是有为真性啊，而起呢个十前十屎个烦恼。知所招咁啊，所以我哋都法师放言口咧，刚刚开场佢就讲啦，佢话爱河系千尺浪啊，苦海系万重波， 咁啊，为呢一个亡者咧讲出呢两句话，亦即系道出咧佢现在啊未能超升嗰种嘅原因。所以跟住得嚟两句啊，佢欲免轮回苦咧，咁就大庄真面未陀。嗱，咁你想啊，所有一齐大众嘅亡者能够离开呢个沉沦嘅苦海啊，你就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只有咧听我哋的法师咧为你啊念多几句阿弥陀佛。咁样啦，先至可以超度啦嗰啲亡者啊，离开呢个无边嘅苦海，往生啊呢个天堂佛国，嗰个迷轮苦海就心力嘅邪途。嗱，心力咧就唔系话浅浅咯，就系话呢个水咧深到见唔到底。咁我哋堕落于呢个三恶道咧，所谓越堕就系越深，就唔系呢个正常嘅人天之路啊，乃系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唔正常嘅道路，所以称为咧就叫做邪途。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你再生啦，唔深信呢个因果，唔会咧系尊敬三宝啊。唔会咧，系遭遇到呢个正法嘅教导，所以咧就遭罪业，咁就沉。